我是管东管西管东西的管家婆， 我是管大管小管大小的管家公。 欢迎收听 爱管不管爱管家。大家好，我是管东管西管东西的管家婆，我是可恩。 大家好，我是管大管小管大小的管家公应成。 嗨，又到了我们爱管不管爱管家的时间了。 是的， 我们接下来聊这个管不管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，叫做说话。 因为之前有讲了那管字两个口， 对， 说话很重要。 我常常都会说好好说话，对，结果其实这也是我自己的功课，就是练习好好说话。 你可不可以好好说话，但是自己没有？ 对对对 对, 对，常会有这样的问题。 没错没错哈。对你来说，尤其像你在做爸爸这个角色跟做老公这个角色的时候，你第一个学习其实是跟老婆好好说话吧？ 对对，其实我一直觉得说我是个讲话很好好说话的人。 真的假的？ 对，我真的，你看听我的声音就知道非常的温柔这样子。 哦，好恶，好吧。 但是你讲话这样不表示你讲出来的话是不会伤人的。 是是是， 我老婆以前常常就说我，就是为什么你每次都要咄咄逼人。 哦哈， 这句话其实有几个重点。第一个重点是我咄咄逼人嘛，对不对？第二个是为什么你每次，他这句话也有这样的问题。 对对 对, 对， 因为其实有一本书叫做我想跟你好好说话。这本书是赖佩霞写的，它里面就是写到一个点，我就觉得哦，好像是耶，我们都会碰到明明人家第一次你也说你每次那明明就不是这样，人家说你都这样虽然说就算你再多好好讲其实都不是好好讲，因为你就是批判，去批判，用这些字去批判这个人，语气也好，内容也好，我觉得都是我们应该修炼的功课啦。 对，那像我自己的话是也是经过一番的修炼才变得没有那么 听起来好像很苦。 哎，可是因为有苦才会有果嘛， 啊、 对不对？对啊，那然后就是因为这样，就慢慢去练习，说自己不要那么咄咄逼人。去 你以前是什么时候会咄咄逼人，对你老婆这样讲啊？ 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伤疤。 OK， 就像是 踩到你的点的时候。 对，比如说我，比如说打一个比方好了，像一杯水啊，在这边， 对， 你把手放进去，不痛不痒，对不对？啊，好，那一杯盐水手放进去也不痛不痒，对不对？可是我说它是一杯盐水，但是你手有伤，你放进去 就心啊， 啊，心就痛啊。 对， 所以其实到底是水的问题还是手的问题？ 伤啊。 对啊，伤的问题。所以是我们其实心里面都有那个伤。 嗯， 当被踩到的时候痛了，痛了就会反击，这是我们的本能嘛，就是当我们受到攻击我们就会反击。比如说如果我今天觉得我是非常长得非常英俊潇洒的嘛，如果说 觉 得说对，我自我感觉良好。 是， 如果说我觉得我自己还不错，可是如果说有人说哦，我觉得你好丑，我其实一点感觉都没有。可是如果说我小时候曾经被人家说丑，我觉得很自卑。就算我长大，我变得啊，不管丑或不丑哈，当我听到人家说我丑的时候，哇，那个脾气就上来， 那个雷就被踩到了。 踩到，当你踩到的时候，你当然就爆炸了。 OK， 那你老婆说你每次都咄咄逼人。这件事情你在自己的用你自己的角度你的调整你做了什么练习？ 其实一开始我没办法接受啊，你知道表面接受。是男生跟女生相处有时候男生真的是需要多让一些啦，我觉得为了家庭世界和平，我觉得男生是必须要去做到这个的。我很苦， 我希望男生和女生都把这个性别拿掉，你们都要练一下。 对，但是我觉得基本上的生理上心理上还是会有一些区别啦。 对，只是我觉得男生要让自己好过一点势必要去做一些调整的。 那女生要练习应该就不要那么假装委屈。 对，我当初其实真的是假装委屈，其实很痛苦耶。对啊，说我不那么咄咄逼人，但是我最后还是咄咄逼人，因为我心里面的小孩就说我哪有，我哪有。那为什么你可以这样说我就不能这样说你，那个不公平就来了。 没错， 那所以就会这样子。那其实我觉得最重要还是要你先搞清楚自己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。那他说的这句话到底对我是不是曾经受过什么伤，去做一些连结啊，去做一些回想。当我发现说啊，可能是因为这件事的时候，我会把它拿出来跟我老婆讨论。就说你可能说这句话伤到我什么什么样的感觉。那让他也知道我为什么会这样子。当你自己愿意去讲出来的时候，那对方也会去做一些调整。 那我之前就是在你刚才举那个赖佩霞老师的那本书，其实它的源头是一个非暴力沟通那本书。 对对。 那我自己看非暴力沟通的时候，我很有感觉，就是我以前一直觉得暴力就是一种只有行为上，或是肢体上的。原来沟通常常才是暴力的来源。 对 对。然后那本书里面的那个博士就在谈这件事，他说我们通常在沟通的时候，你有没有办法说出真心感受是很难的。比如说 你老婆刚才举例好了，你每次都什么什么什么，可是其实她内在真实的感受是，老公你今天很晚回来，我其实等你很久，我很希望我们可以一起吃顿饭，所以我感觉有点失落。其实这才是她整个事件的前面是叙述， 对， 后面有一个真心感受，可是如果你一开始就投射就是你每次都晚回来，你到底干嘛，对，这沟通就变成是一种暴力行为了。 就像你之前讲嘛，就是表达爱的方式，其实他那个这句话的出发点是爱， 对， 但是却用可能不是那么恰当的方式讲出来，所以我也用不恰当的方式讲回去，所以就变成说有时候就造成冲突，那有些人说不能解决这样的问题，是因为说其实都没有回想到自己到底怎么了， 对， 而是一直去讲说是你，都是你讲话太怎样，所以那这样就变成说是一个双向道，就没有办法做一个好好的沟通，就好好讲话这件事情来说，不管你语气再好，我觉得都没有办法达到一个共识或者是一个比较好的结果。 我自己的对我自己的观察啦，我的青春期其实不发生在青春期，是我在人生第二份工作的时候，对，因为那个工作很高的自由度，然后我主管们不太像我的主管，所以我对他们来讲可以有一种爱耍脾气耍脾气的状态，然后我又觉得自己很棒，所以那个是我人生里我现在回想反而更接近青春期的模式，所以我所有讲出来的话很容易带着刺，带着攻击，带着啊你不懂，然后你不要管我。但我后来发现一件事情，就是一个人要能够好好沟通，他要先对自己的内在情绪的状态有自觉。 对， 其实我那时候为什么会很愤怒的沟通模式，因为我内在就是一个活在一个这世界上很多人可能会看不起我，我一定要很认真的这种状态，然后我又怕我做的不够好的时候你们会看不起我，所以我内在有一个其实比愤怒更核心的叫做不安全感，那这个不安全感就会让我讲出来的每句话都会变成是个攻击性， 保护自己而产生的攻击， 可是别人收到的都是我永远是个愤怒型的人跟攻击型的人，愤 青就是这么来的， 摸个哈臭臭的所以我一直觉得好好讲话，我自己过了三十岁之后的练习是，你如果没有办法先处理内在有一个稳定的情绪，理解自己的状态，你说出来的话要不就言不由衷，要不然就会转换成另外一种模式，不管它是攻击或不说或委屈，它都是一个包装而已。 其实像好好说话，我觉得应该有一个重点是说，我们要先安定自己啦。 对 对, 对，像比如说很多的父母亲就觉得他没办法好好跟自己的孩子沟通，是比如说他今天回到家很累了，然后回到家一开门看到鞋子也乱丢，然后便当也没洗啊，功课还没做完，在那边看电视，第一件事一定冲出去破口大骂嘛。 你在说你的？ 没有，我 OK 的，我 OK。就是从小规范好他们自己的习惯的话，其实长大之后必须要把这个自主权交给他们。我要做的是说，我了解一下说，那你们的规划是什么，让我知道。比如说，他们不会一回家就写功课。那他会跟我讲说，我想回家先放松看电视。 Okay, 我就 OK OK。 我们能够好好说话，我们刚才不是谈到父母亲内在有一个稳定的情绪模式吗？ 对对对。 这件事里面有一个误区啊，就是我们东方，尤其我不能说所有东方，就是以我们现在接触到的个案来讲，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有情绪是坏事情， 对， 这是很可怕的事情。 对对对对对， 就是哦，不是哦，好好说话不是叫你成为一个没有情绪的父母， 不是， 或成为没有情绪的伴侣，那很可怕。你旁边是个丧尸，你知道吗？就是植物人，那很可怕。就是我觉得情绪是很好的门铃，叮咚，这个情绪里面一定包含着你有一些期望，你才会为了这些事情产生了一些情绪， 对， 所以我们首先要处理的不是那个情绪，不是把人骂好，把人骂足，不是，是我为什么会为这件事生气，它里面我有什么东西被踩到了，我有什么想要他爱我的方式没有符合我的期待的， 我都还是在我 的身上，对，都在我自己身上，所以我真的觉得好好说话不是要你没有情绪跟压抑情绪，因为我有时候在做身体个案的时候，那个身体一看就知道是压抑型的，就是他看起来我都没情绪，所以你问那个妈妈说你平常为什么是生气，我说不会啊，我都不会生气。他的身体看起来就是个气球，你知道吗？就是把气灌在自己身上，看起来没气，可是身体一直不断的膨胀。 他是压在自己身上， 很压抑型的。所以我相信他，就算想要好好说话，听起来孩子好像听到了，可是孩子看你从头到尾都不对。就是一个好好说话的妈妈怎么会一直胖胖胖胖胖，而且那个胖就是愤怒的胖，你知道吗？ 还有分愤怒的胖， 那个胖就是很压抑。 那一种那种很开心的胖是什么胖？ 吃太多了。我跟你说，他妈妈虽然语气很和缓，但是孩子接收到一定不是这个讯号。 哦，是他自以为觉得， 对，他自以为他觉得我都没有生气。 对，你刚才这样讲，我也想到很多的父母亲，比如说 父母亲有情绪，小孩一定有情绪，可能小孩子不乖了，被骂了，小孩就哭了，很多父母亲会怎样说，不准哭。 你会这样吗？小时候 不会 啊。你小时候会被这样对待吗？ 被这样对待啊，也没有， 也没有，你妈也不会这样， 也不会。所以我有得到过吗？ 对对对， 我知道说， 对 对对，哦，对，让他去发泄自己的情绪。可是很多父母亲是不准小孩子有情绪，觉得有情绪就像你讲，就是个负面，是不好的。 对， 所以他先骂不准哭， 对， 然后边打边他不准哭，这是虐待耶。你打人家，人家会痛就会哭，可是你又叫他不准哭。那所以其实像我自己的方法是，如果他要哭，我就让他哭，哭一哭，然后就问他说，哭完了吗？他说还没有，那就继续哭。那哭完之后我们再讲，因为在哭的那个当下，其实你做任何沟通都无效。 没错没错，那时候只需要陪伴而已啦。 对对对，在那个情绪上，其实我们大人也是啊。如果说双方都是在那个情绪高涨的情况，说实在的，你的话再有道理，对方都觉得你只是在针对他，那个效果并不是那么好，所以适度的冷静，然后先深呼吸三秒钟，我觉得是会有帮助的。对， 其实在市面上或者我们从小到大学很多各种沟通课程， 对， 我觉得它之所以很难落实在每一个人学了之后用不到，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对自己都不是这样沟通的。 对啊， 对，我们连跟自己内心的小剧场对话都不友善了。 对对对， 对吧？有些人是很习惯的自责，有些习惯就会批判自己。当你是内在这样跟自己沟通的，你怎么可能会期待你跟别人讲话看起来好像字每一句都很有礼貌？但谁收不到你内在真正的讯息？ 因为言不由衷啊。 对， 你没有从心发出来。 对，所以以前我在做业务的培训工作的时候，我们就常说一件事，就是客户也许你会以为你说出来的话很正确，很有礼貌，很想让客户喜欢你，但客户听的都不是你说的，不只是肢体动作，是我们在讲话，我们的所有的眼神，你的真实讲话传达出来我所接收到的讯息。我都跟我的学生说，你知道人啊有五官，有皮肤，那就知道我们的感官绝对是超越只有耳朵听文字而已。对，它还有看见的，还有所有你的肢体所传达出来的气息。当你是一个能够真诚跟人沟通的眼神，看就知道了吧。 对，没错没错，所以我觉得沟通一定是要彼此看着彼此的眼睛， 没错， 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。尤其是因为现在我发现现在人的沟通方式，因为有手机，常常看到说在对话的时候一个讲一个滑手机，甚至于两个边讲边滑手机。我觉得这样哪叫沟通？尤其是像吃饭的时候，像我们家吃饭是不准把手机拿上桌的。对，不管是在外面或者在家里都是一样。可是我到外面去吃饭的时候，看到很多一家人哦，大大小小，就是边吃边看自己手机，看平板，然后节目或者什么的，就觉得好可惜哦。明明是一家人可以在一起，可以有一些交流的时间，可是却把它拿来看手机。就算讲话也是有听到，但是没有看对方，没有情感的交流，我觉得就觉得很可惜。 我那天因为在准备课程，然后我就去查沟通嘛，到底什么定义？那当然会有很多是西方定义，但我觉得中文的定义很有趣。他说把两个沟渠挖通，使水相流。这不是废话吗？不就沟通，对不对？ 对。 但是我觉得这个形容词对我来讲很有提醒呢。第一，它是两个沟渠之间，就本来就是你有你的世界跟我的世界，我们要挖通。挖通之后还要两水相流， 要两边都要挖。 对，就是那个沟通是有双向的，而且它包含着突破你的安全界限的，因为它要突破沟嘛。然后还要两水交流，就是要意见的传达，然后讯息的传达，它就绝对不是只有文字的传达。 对，绝对不是。 对， 所以传 LINE 是没有用的。 尤其 LINE 有些人会误读。 对，真的，之前我也听过说，因为 LINE 的文字的，就像之前讲标点符号标错了，就造成彼此很大的误会，就造成兄弟决裂，朋友分手。 我以前我的朋友跟我说，他最受不了他男朋友回答一个字叫“但我后来想想，我很容易回答人家“没”。 可是我们心里可能说“ 对”，因为我自己传出“这个字的时候，我内在的声音是“就是我的 key 是 OK 的、开心的，但我没有办法把我看到这个人有没有收到我的讯号。 那你后面以后就挂号写肯定的。 然后我朋友说，那你要附贴图。我后来想想，不管我有没有附贴图啊，贴图虽然也许好一点，可是其实文字的诠释真的太个别化了。你同样一句话说好，其实别人未必会真的收到那个好。 是啊， 他也许就会觉得好什么，好是好啊， 对对， 他答应了还是好，他收到了， 对对对， 好是什么？ 对对对，文字只能去交代事情啊，没有办法去 去交代感情这件事情。 没错，没错。 对，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们要开始去学习怎么重新去跟别人做沟通，这一点还蛮重要。 对，所以好好讲话，以前就像我们刚才在说的，不管哪一本书，它有一个很核心的东西叫聆听。 对对对，这一点也很重要。 对，我觉得听很难诶。 听很难，因为通常我们都是自己在讲嘛。 对，重听是吧？ 尤其是我以前很爱讲，就一直讲一直讲，我都没有去认真的去听。嗯，比如说我听我小孩到底他讲的是什么， 对， 或是我老婆，他就觉得我咄咄逼人，那是因为我一直讲一直讲啊。 没错， 自以为很有道理，一直讲，但其实却没有听到对方的感受。嗯，那这个沟通就变成只有单向。 我昨天去一个活动上，然后我的内容是这样，我 repeat 给你听啊。我说你们的工作也很有意义，跟我的工作一样，我的工作让人可以活得更好，就像你们的健康工作可以让人活得更好一样。我讲完了，你应该有听到内容了。 有。 后来那一个人 repeat 出来给别人说，可恩老师说他想跟我们一样，让别人也健康。 因为你有那个野字啊， 我就说哇，删除很多哎、欸。我后来就可以理解以前为什么我们做业务的训练的时候在谈这件事、啊，就是当你在聆听，你内在已经有答案，你根本就只会自己剪接。 哦，就听自己想要的。 因为那一个人就希望我跟他一起做他的健康事业，哦，所以他就剪接完之后就说：“可恩老师也想加入我们做健康的事业。”好奇怪，我刚才前面那一段怎么话都不见了？ 讲了什么？ 对，所以如果你聆听的时候，你自己内在已经有答案了，你通常不会真的听到别人想传达的。 要真的要把耳朵打开，其实不容易， 还有心要打开，你不能有预设立场。 对，所以要学会好好说话之前，我们要先学好好听话。 啊，好好听话之前，要先把心敞开。 对，然后先深呼吸三秒钟。 深呼吸三秒钟。 哇，前面的内容通通总结一下。 对，所以原来四个字好好说话这么难。 很难啊，这个我觉得可以开个食堂都没有问题。 没错，我们也许下次可以把题目再定一个更有趣的，我们再来谈细一点。 好哟，好哟，好哟、 好吧、好，大家好，我是管东管西管东西管家婆，我是可恩。 我是管大管小管大小的管家公应成， 我们今天这一集跟你好好说话就到这里，下次再见咯， 拜拜。